世间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疑。 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

心脏沉默，别为我求解脱。